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进行当中，我们先来看看在公众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来报道了。比如说最好的时光在路上 Mr. 白圆圆 Cherry， 还有考拉肖萌，谢谢宋丽 TH 半人半鱼，月小天下，韩胜木乃伊都来报道啦。雪还给我发来照片，说这个要送给喜欢健身的思萌，在照片上是一些这个水果打成的果汁。突然让我想到这个，我一直说夏天要做一个樱桃特饮，但是等了两年一直没有腾出精力来做。夏天有好多好多的遗憾都还没有来得及去做，不过可以放在明天再来。但是我们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用这样的音乐来送出祝福。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肖萌，今天上节目之前专门给我留言说今天特别的堵，宝贝儿呢一个人在儿童座椅上坐了一个半小时，非常非常的棒，所以今天我要点播一首小宝贝送给我可爱的儿子，在12:07，来自肖萌送给自己宝贝儿子的一首歌《小宝贝》。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欢迎你24小时都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告诉我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如果说你有确定的日期，也可以提前告诉我。比如说今天是9月5号，可能你希望在9月8号、9月10号、9月20多号都可以。你说我要预定在这一天送出祝福，要送给谁？把你想说的话告诉我，我会在那一天的节目当中为你在这样的直播里面传递情感。所以放心吧，不用担心说错过了直播之后可能发留言就看不到了。每天上节目之前，我会整理一下在前一天没有来得及播放歌曲的那些朋友们，争取把你们的祝福一并的送达出去。所以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在下方的留言栏在这里等着你哦。在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陈先生此刻在平台上给我的留言，他说想点播布拉格广场，这是冲着周杰伦来点播的。他说我这一辈子唯一看过的一场演唱会就是周杰伦的，当时全场座无虚席，而我的座位呢就在护栏旁边，护栏的另外一侧站着执勤的保安。整场演出大概有20几首歌，这位保安大哥一字不漏地在我耳边跟着唱完了。当时我有两个感受，一方面觉得我亏了，我花了1980块钱来看周杰伦的演唱会，结果听了一个保安来唱歌。但是一方面呢，又会觉得很开心，因为能够找到和我一起经历过相同青春的人，就会让我觉得有一种陪伴和温暖。12点12分，陈先生点播布拉格广场，再一次回味当时一起看演唱会的时候的记忆。 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刚刚在平台上给我留言说，听到了萧萌点播的小宝贝，思绪瞬间回到了丽江大理时光了，因为那是古镇里面播放最多的一首歌。还有很多朋友包括圆圆 Cherry 在说自己分享的看一下演唱会包括音乐节的一些记忆。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曲是在12点18分袁熙给我留言说想要点播我可以。他说曾经从北京跑到深圳，相隔2000多公里，我辞掉了北京的工作，放弃了在学校的研究生，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只身一人来到完全陌生的深圳。那时候呢，我是为了爱情放弃了一切，但是结果爱情把我的一切都抛弃了，结果到最后我还是回到了北京，我还是回到了我自己的家乡，在这里安定下来组建家庭。因为真正的去到外地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从小长大的城市才可以称之为家。 没有地址的心，这样的情绪有种距离，放着谁的歌曲，是怎样的心情，能不能说给我听。雨下得好安静，是不是你偷偷在哭泣，幸福真的不 星星，不用再多说明，我就要和你在。 印象中这首歌曲是在曾经的 KTV 里面，但凡是那样的深情男生，特别迷人的男生总会点播，班里面的女生也会很喜欢听。好吧，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袁熙的点播，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最佳羁绊 HIT， 他说想要点播一首王力宏的忘我，这首歌曲旋律曼妙动感，而且能够把你带到空中跟随音乐游荡，特别好听，在12:23分享给各位。 搞不好我已无路可退，无时无刻都不断相随，日日夜夜我都念念不忘，是我唯一剩下的完美，留下的无数个回忆，留下的无数个泪，流个不停，流个不停，不能再想我，只想要忘我，留下的无数个回忆。想要忘记我，你怎么能忘我？我只想忘我，你叫我什么？叫我什么？我只想要忘我，你叫我什么？叫我什么？让自己忘我。让自己忘我，让自己忘我，让自己忘我，让自己忘我。让自己忘我，搞不好我已无路可退，无时无刻都不断相随，日日夜夜我都念念不忘，剩下的完美，留下的无数个回忆，留下的无数个泪滴，流个不停，流个不停，不能再想我，只想要忘我，一片燃烧过的森林。 每一天的阳光在天空晕染，每一天的北京在心中绽放，我们把音乐的种子留在北京，让思念回到故乡。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详情咨询010-8501-1401。 猴哥，

从冉冉上升的新星到第一交响曲招致差评而沉沦，再到时隔五年之后第二钢琴协奏曲的首演取得惊人成功，俄罗斯浪漫主义最后的巨擘拉赫玛尼诺夫的艺术人生跌宕曲折。9月19号21号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将携手丹麦指挥家托马斯森诺高和俄罗斯钢琴家阿列克谢沃洛丁为观众带来见证他人生悲欢起落的三部作品。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之子梅葆玖先生的开门弟子魏海敏不仅是梅门大师姐，也是台湾唯一的梅派传人。多年来他一边传承正统梅派，一边演绎新创剧目，同时走在继承和创新的两条路上。9月14号到15号魏海敏将推出两场名为《在梅边之玉》的专场演出，精选齐双慧写状、武家坡、宇宙风修本、穆桂英挂帅捧印四折经典金昆折子戏，让观众通过精湛的梅派艺术感受到一个个命运多舛却具有独立人格的女性魅力。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在下半时段，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在接下来同时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点播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还有就是想要在节目当中送出的一份祝福。我们此刻要先来听到的下半时段开场曲是来自小宝点播朴树的这首卑鄙再见。 黑夜里的站台，末班车离开。哦，那也许是本可以拯救我的一半。背叛无比坚决，告别需要体面。哦，没什么可以解释的，这是我的命运吧。我才有混账。在我心里面躲藏，哦，能安慰他的只有陌生还有放荡。他是可遇对眼，不论是在哪一边，那就这样吧，我们再见了，请转身，泪如雨下。今天夕阳西下，断肠燃流像鲜花，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da sweet娘，结尾到的酒店，走廊尽头的房间，和冰冷的床单上有陌生人的气味，在那欲望的后面，无时无间的空虚悲哀。我亲爱的，这陌生的，这城市下起雨了。今天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向鲜花，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da sweet 娘，你也妈妈 yeah, mama, yeah, mama. I'm a day, I'm a day, I'm a day, yeah, la. A shea la, shea la, shea la la. Then you, you, see me, ma. Yeah, mama, yeah, mama, yeah, mama. I'm a day, I'm a day, I'm a day, yeah, la. A shea la, shea la, shea la la. 是谁为谁我要谁我去哪天夕阳西下等着人流向鲜花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不管夜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sweet darling 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以前我们都是通过手机来发送短信甚至再往前的时候我们是通过写信来在广播电台里面点歌的那个时候可能会每次提笔每次拿起手机的时候会特别珍惜这一次送出祝福的机会现在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虽然说还是在手机上但是我在这边可以实时的收到消息在接下来就可以为你把这样的祝福和音乐一并的送达出去它会更便捷也会让我们的祝福送得更加及时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12点39分的 Michelle 给我留言她说我的闺蜜琳琳前几天失恋了想点播一首李心洁的《裙摆摇摇》送给她并且告诉她失恋没什么大不了的希望你能够重新的振作起来好好的生活 希望米歇尔的这位朋友琳琳能够尽快的从失恋的当中走出来，就像歌曲里唱的裙摆摇摇蹦蹦跳跳甩掉你和所有的烦恼。接下来还会有一首歌曲是要送给自己的，这是来自 Aris， 他说终于啊出差回来了，可以在北京来听到节目了，而且被北京这样的蓝天白云陶醉了，大口的呼吸这么秋高气爽的天气，想要点播一首陈奕迅好久不见，送给思萌还有此刻听节目的朋友们。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Eason 陈奕迅，这是在12:47 Aries 通过节目想点播的歌曲。说实话，我其实蛮期待接下来这首歌的，就是来自小小小小慧想要点播一首小跳蛙送给我的大侄女杨子彤，希望我没有把你的名字念错了。这首歌曲我真的没有听过，但是听很多人说如果住在幼儿园附近的话可能会对这首歌曲的印象非常的深。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小小小小慧想给送给自己大侄女的一首歌《小跳蛙》，我跟各位是第一次听啊。让我有一点猝不及防，小跳蛙，好吧，记住这样的旋律了，非常的可爱，听很多人说是在地铁上经常会听着，跟着一块儿来抖腿的音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要点播的，他其实给我晒出了一个最近的这个车辆交通事故快速处理的协议书，应该是自己的车辆被别人刮蹭了，说自己虽然是无责，但是车辆的修理也要浪费时间。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最近比较烦，来体现一下自己的心情，在12:50送出。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是不习惯，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钞票一点比一点难赚，朋友常常有意无意调侃，我也许有天改名叫周转。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看那前方怎么也看不到岸，那个后面还有一半天在追赶，还有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是越来越难。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陌生的城市何处有我的期盼，挥别了家乡的伙伴，现在的我更觉得孤单。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留家留，结果等于失散，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 最近比较烦，比你烦，也比你烦，